男人少。盆腔积液、卵巢囊肿，是吧？这是一对姊妹病。33岁的女同志，输卵管两侧都堵了，啊，因为多次人流，是吧？现在按照方法做，已经面色红润，腰暖，小腹已经不寒凉了，带色都正常，问呢，什么时候能通，什么时候能怀孕？实际上呢，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研究的范围不一样。西医讲求叫眼见为实，是吧？什么输卵管透水实验呢？那我就告诉大家，有好多输卵管通的，照样怀不上孩子，是吧？那中医讲什么呢？中医告诉你，眼见的不一定是实的，不一定是实的。所以中医，学习中医，如果你没有丰富的想象力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叫丰富的想象力，我们古时学中医叫什么呢？叫内观，内观。我说这内观不是手腕心脏那个调节阀内观学啊，内观叫向内看，向内看，就是通过内观身体向里边看，直到内脏的气血循行。所以说这个内观呢，向内看，向里看，和后来的这个中医的导引之术，是不是啊？以气行血，是吧？包括曾经风靡一时的，是吧？中医的气功学的养生方法，那都是密不可分的，是吧？所以学习中医它是讲一个修为的，修为的，向内看，向内看。你打 B 超，可能那个输卵管上没有通，你透水实验可能也不通，但只要是腰暖了，小肚子不凉了，经血调和，面色红润，是吧？这个人就可以奇迹般的怀孕。你包括那个世界医学认为就是多囊卵巢的不能怀孕的，你结果调好了命门，暖了剖宫，人家也生了那大胖小子。所以现在呢，在国外好多那个难治的病，世界医学难题，这个老外都跑到中国来了，跑到中国来了。他们跑到中国来不是到医科大学去，他跑哪儿去了？找这些老中医。你看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赞同那个外国人的，是吧？中国人讲什么呢？讲排辞论辈，是吧？讲这个学历，是吧？讲这个官大半级压死人，是吧？老外不管你，老外呢就讲实力，讲实力。所以说也是因为受了这个影响，别管黑猫白猫，抓着耗子是好猫，这也是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实干精神，所以说你看那个老外，他到中国人中医那个去看病他不是看你那个门脸多大，是吧？他也不看你那个到底是博士你还是这个研究生他不看你那个，他看什么呢？他看你病人的多少，甚至呢，他也托熟人呢打听这个名声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点呢，我感觉还是，比较从实际出发的，挺好，实际上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要讲一个养生嘛，你就得讲它的时效性，时效性，是吧？我们要做到中西结合、融会贯通，所以我要求，就你调整到一段时间了，也到医院做个孕检，西医大夫也点头了，是吧？咱们自身感觉观察也变化特别大了，你到那个时候再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它都来得及啊。别跑题啊，别跑题。今天咱们不说这生孩子的事儿咱们今天要说这个心包经和三焦经。所以三焦，刚才给大家说了，就是上中下你像上焦的那个胸腔积液胸膜炎，中焦的那个腹膜炎，是吧？腹腔的积水，下焦的盆腔积液，这都说的是三焦病三焦病。